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我们的北京既是一座世界城市，又是一座饱含文化底蕴、历史传统的古都。北京的名人故居浓缩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折射着时代的沧桑转变。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北京的故居》，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居，透过岁月的片段，感受北京的变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北京的故居》。今天我将带您来到复兴门内大街54号，这里是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马派艺术创始人马连良最后的住所。1901年，马连良出生在阜成门外谭家道，曾先后居住过前门外南深沟、草场下六条、大耳胡同、豆鼓胡同。位于阜成门内大街54号的马连良故居，原本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整座宅院坐南朝北，紧邻长安街，前后两进共有房33间，院子里有隐蔽、月亮门、方砖铺地，种着核桃、枣树等果树。60多年来，这座宅院几经变迁，它一度归属全国政协，票友联谊室，后来还曾做过饭馆，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马连良先生之孙马龙曾住在院子的东厢房，这次他带着记者回到这里，努力寻找当年的印象。 就是那树哪它是一条通道，那条通道一直通到前院， 到前院 中间有个月亮门，前院是有厨房，我大伯、我五伯、我二姑他们蹲住前院。我原来就住大 东边是吧， 就是我自己的小家，我跟我母亲、我父亲，我们是这个院子，这客厅在这儿。 嗯， 然后呢，我祖父他的房子应该在这个，这儿是什么书房兼客厅啊，然后这儿呢是一个他吃饭的一个饭厅，这么个格局。 这座宅院是马家1950年购置的，然而直到1952年，马连良才真正走进这个宅子。这其中的种种波折还要从10年前的1942年说起。1942年9月，马连良带着剧团去伪满洲国演出，把筹得的善款捐赠给沈阳回民中学。然而伪满当局将这次演出说成是为了庆祝所谓伪满国庆节，这个强加的名头成了马连良终身难以洗脱的污点。子虚乌有的汉奸案也让马连良倾家荡产，无奈只好去往上海，开始他漫长的还债演出。 马先生不是1948年的时候一开始在上海演出，后来不是因为这个三大战役啊、淮海战役什么的，他就从上海没法回北京了。另外身体也不好，就在上海那边休养了一段。上海有个朋友说是咱们到香港去，实际上是旅游的目的，就两个朋友自己去的。后来到香港以后，香港很多人呢比较欢迎嘛，就说您来香港哪能不来演出啊，那么就从上海约人，张君秋、于振飞为主吧，他们三个人，然后还有上海中国大戏院的这个剧团，就全都去了香港。香港对京剧啊不是太接受，你一来刚一演，这看几场这种人还是热闹，那你要靠演京剧在香港来维持生活是 比较困难的。不但这样，就是当年跟他们在一起的越剧演员，就是像马师曾、红线女他们，要是靠越剧维持生活也很困难。他们都要拍电影，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可能靠演出挣钱往北京寄来养活北京的他的子女和母亲，就是家里边有一大家子嘛，我祖父有11个子女，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另外还有一些家里的有关人士吧，需要他照顾生活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当时的故居呢是在咱们现在金融街这个地方，当时有一条马路叫南宽街，那个房子是很大的，原来是一所状元府，家里边就没有生活来源嘛。那么当时呢，我的那个二伯叫马崇义，然后他得维持家里，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啊，还有奶奶的什么生活，他就决定呢把那个南宽街那个大宅子卖掉。卖掉了，当时解放初期呢，正好咱们这个国家机关啊什么的都来进入北京啊，没有房子，有一个叫马列主义编译局吧，他需要房子，所以那个房子卖给马列主义编译局的，那么拿那个钱呢买一个相对来说小格局一点的房子，就是现在这个当时叫豹子街，去买了这个房子，另外还有一些钱就等于算维持生活的。这个就是在解放初期吧，50年前后，所以当时这个房契的名字是马崇义。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纷纷筹建国营京剧团，不少剧团都把目光瞄准了困居香港的马连良，而马连良最想去的地方自然是故乡北京。就在这时，马连良的二女儿马丽的一桩奇遇加快了马连良回家的步伐。 1950年的夏天，到中南海参加一个联欢舞会，我们坐在一圈啊，周总理都主动的挨个的来请我们跳舞。就是那个中南海组织舞会的同志啊，就主动的向总理介绍，说这个是啊，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女儿。一介绍，哦，你是马连良的女儿，那他现在哪里啊？我说他现在在香港。说你给他写信，请他回来嘛。你说中文来问候他。我说我一定马上给他写信。让他回来。 那么因为总理有这个指示，通过去管广东这一块这个中南局的一个文化部长，然后他派人去香港跟马先生取得联系，然后就说我们中南局帮您把这笔钱还上，然后呢您回来以后组织一个剧团，然后演出赚了钱再还给我们中南局，谈了以后从香港回来以后就把武汉京剧团调到广州等他。当时叶帅在广州嘛，就是让他在广州多演几场，就是也造成一些这种轰动的效应嘛，然后让人家知道马连良回归大陆了。1951年10月1号是在广州演出的，后来就跟着这个中南局演到武汉，那么一路 演 上来到天津、北京什么的。后来到北京以后呢，这个彭真市长就跟他谈话，就说您看您是不是在北京组织一个剧团，说你的家小，你的母亲全都在北京，您这个剧团的演员呢都是武汉人，他们的家都在武汉，这也不太方便。就这么着，后来就跟中南团就基本上就算脱离关系了。他在北京在1952年的夏季就组织了一个剧团叫马连良剧团，所以他是1952年春节前后回到北京，他才正式住的这个院子。 马连良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北京，这里是他出生的故里，也是他成长为京剧大师的起点。马连良生在一个回民大家庭，受父亲影响，马连良自幼受到门马茶馆里的京剧熏陶，咿呀学语时耳朵里就灌满了西皮二黄。家人见他如此上心，便把他送进喜连成科班， 学了7、8年。他是1917年出科的，他在出科之前呢就是比较有名气一点，科班里边有一个词叫科里红，在科班的时候成名了，小生啊、武生啊、小花脸啊、老旦他都演过。 啊，所以他就是会的多，他就会的特别多。另外，但是他这个人比较有心，不会说你不让我演这主角，我就不学主角戏了。他自己也看也学，有一个戏叫《斩黄袍》，里边有一个二路老生的角色，临时让他顶上。哎，他还给人把唱腔给改了，他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编了一段流水版的唱腔。哎，老师一听说，哎，这孩子有点意思啊，还能创作，就对他另眼相看了。然后到了1915年前后呢，这个傅连城科班要排这个连台本戏《三国志》，就是说要有一个演员来诸葛亮，那么萧长华先生就选他了。那就是原来这个老本的这《三国志》啊，没有借东风这场戏。没有借东风这场戏。后来那萧先生觉得有些地方需要改一改这个戏，就增加了这么一个场次。萧先生就根据他的唱，然后重新写了一个新的词儿，就把增加了一个季风弹的这个唱。没想到这个戏从此马元良的名字就跟借东风的名字就挂在一块儿。 马连良在戏台上崭露头角之后，跟随三叔马昆山前往福建上海演戏，很受欢迎。但是马连良却在此时选择了重返北京二次入科， 就是他要二次入科，错误。所以我说他是上了一研究生班，就是这意思。他就是回来以后，他说我要求再次学习。叶社长觉得很奇怪，没听说过我居然还要再次入科啊。他说我得学习，他说因为我现在嗓子不好，我不能唱，我跟您多学点这个念白做工表演的戏。另外呢，我一边学我丰富自己，然后晚上我可以去剧场观摩那名家的演出嘛，就是一边看一边学嘛。所以又学了三年。到了22年，他的师傅就叶春善社长就说你不用再学了，你再学就该耽误你了啊！就说你在上海有人来约，就是荀慧生先生，当时在上海比较红。荀先生呢，就是想找一老生，跟他配演的啊、所以1922年去上海演出，从那次开始就走上了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艺术发展道路。 马连良的演唱以谭鑫培唱腔为基础，结合自身条件吸取各家所长，他的演唱流利舒畅，雄浑中见俏丽，深沉中显潇洒，以独特的风格为京剧开创了一代新生。1930年，马连良创立扶风社，吸引了大量名角加入。到了1937年，扶风社汇集马连良、张君秋、刘连荣、叶盛兰、马福禄五位大角，这份阵容可称得上空前绝后，戏班所到之处深受观众欢迎。马连良对演出要求严谨，包括音乐伴奏、一般配角甚至龙套演员都必须一丝不苟向观众负责。马连良的弟子、著名戏曲导演、京剧表演艺术家迟金生先生谈到了马连良的这样一个习惯： 办戏早，什么戏都办得早。分大肉戏吧，开戏以后他就去了，像前面的戏他还在台旁边还看，还提意见什么的。办完戏了，他要是后台，那不是俱乐部吗，老要求咱们来大镜子，他有时候穿这服装不合适，他照镜不合适，他换那件，这跟别人不一样。后来有时候有那义务戏，都是名演员多呀，第舞台没那么些小房子，金少山一块儿，他一看金少山半夜他赶紧出去，他不成，我受不了他这个，这是赶了，这心慌的慌，这个半夜我永远没有催过的。 马连良在科班时就特别重视演出服装的整洁美观，组成扶风社时要求全体演员做到三白：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 马连良对京剧服装和道具进行了大量改革，使之合理又美观。而这一切也是源于马连良对周围生活的细微观察。 他是每天早上要是没有演出的时候就起得比较早，他就是每天早上从这儿，就是北京话叫遛弯儿，因为他说呢，他得走，他要所谓走是练气嘛，走步是百练之祖。他从这儿一直走到中山公园，从中山公园再走回来。另外他走路的时候就是也比较爱观察生活，他对颜色比较敏感，因为马派不是，你为什么说他，人就说他设计的服装好看，但是他生活当中就注意很多这种事儿。他有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穿的衣服颜色，他有时候会问，哎，你这个衣服这料子哪儿买的？他有时候经常去一些北京原来叫委托商行，就是卖一些旧东西的，他会绸缎啊什么的料子，哎，他说这个不错，或者他发现了一个颜色，比如他原来有一个，现在好像还有这个牌子，英国的一个香烟叫黑猫，这个牌烟盒是红色的，暗红，然后上面有一个黑的猫，他就觉得这个暗红的颜色特别好看，不是那么张扬，比较适合做一件京剧叫衬靴子，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就是说外边比如说我穿一个蟒是吧，那里边不能蟒，里边就是腿啊，所以你撩开这件蟒里边就哎还有一个里边的一件长衫的衣服 啊， 因为你这个蟒你在舞台上走动的时候飘起来肯定会露出里边的衣服嘛，哎，所以呢他就是对这种小细节他都不会放过，那就是说因为你要给观众一个美，这叫从一点一滴的做起。 他还爱走路，这是可以说是磕班的习惯，走路啊基本还是不是太慢。 除了每天走路遛弯练气之外，马连良在听戏唱戏之余的另一大爱好是泡澡。 你比如像晚上要有演出，他可能就去哪儿了，澡堂子了，就是咱北京那时候有几个他去的什么那个什么清华园啊、清华池啊这种浴室 啊， 洗澡。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演出之前他一般要到澡堂子去，他那有人家给他留了一个单间，然后他泡一泡澡。其实呢他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要把这个戏啊今天晚上演这个戏要默一遍，哎，默一遍就是安静一点。但是呢他另外他有一个，他可能也是习惯了，他觉得这样呢就是说泡完澡以后再演出啊，他觉得在台上他比较放松比较潇洒，你这个流派的特色之一嘛，跟这个也有点关系。 我初次到上海我就看老师去，那跟我走吧，上哪儿？上洗澡去，那儿有一玉德池，也是大池子，可是那是最好的那个那服务员，那解放以前了，管脱衣裳，给你解纽扣，给你脱衣裳，给你脱鞋脱袜子，这是他什么？上海玉德池有名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北京的故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的北京既是一座世界城市，又是一座饱含文化底蕴、历史传统的古都。北京的名人故居浓缩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折射着时代的沧桑转变。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北京的故居》，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居，透过岁月的片段，感受北京的变迁。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北京的故居》。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位于复兴门内54号的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故居。故居后院的西房是马连良先生的卧室、书房和客厅，这里也是他收徒传艺的地方。马连良善于发现人才，乐于提携后进，无论是谁，只要具有才华，他都给予重视和鼓励，给他展露才华的机会。马连良的弟子、著名戏曲导演、京剧表演艺术家池金生，当年和先生学戏，也正是在这并不宽敞的房子里。 他大门他朝他南呢，他这大街上东西大街，对不对？马老师这房子怎么是 戏房，和老师起来就奔这屋，这不三间好像是，这儿有一客厅，我们去都在这屋，啊，多小的地方我们也知道那舞台了，可就放大了，并不是说舞台多大非要用多大的房子，但是学校上课给小学生真的怎么走我们就知道。 他提携后进这事儿啊，不分行当，不分说这是我徒弟是我学生我就好好教他，说这个人跟我没有师徒关系我就不教他，没有，他就是觉得你这个年轻人你要是想学，你是个苗子，我愿意多给你说一些，你愿意好好学我就教你。他实际上是一种对京剧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大爱的。李世济老师就给我讲过，我就在这个院子里，李世济呢因为他是上海人，他在北京啊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他就是跟他老公啊他们几个人年轻人来了以后就是生活上也比较枯燥啊。因为我奶奶是南方人，我奶奶呢喜欢家里边有点南方朋友，所以李世济他们没事呢就老来。一个呢是李世济呢后来呢在团里呢决定是让李世济给马先生配戏，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爷俩呢通过这个演出这个平常接触的过程呢就是俩人感情不错，所以李世济呢就是经常过来，通常过来呢尤其是晚上啊演出结束之后，你想想从剧场回来就十二点了，再躺会儿歇会儿再吃点夜宵，这就得两三点了夜里，这时候精神头来了再给李世济说戏，说完了李世济说有时候就快天亮了。因为李世济呢不是学程派吗，程先生呢故去之前呢就是说让李金红老师呢每天早上在长安大戏院教李世济打靶子，因为李世济不是科班出身，他有一些基功，这些东西呢可能程先生觉得需要加强，那么李世济呢就从这儿就上长安大戏院去早上跟李金红先生练功。所以李世济那次跟我讲，他说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长安大戏院里边那剧场里黑咕隆咚的，我老害怕这里边是不是有鬼啊，说有一次给他吓着了，他就发现这个看台上好像坐了一人，然后那个给他吓坏了，后来他才知道马先生也没睡，没告诉他跟着他上长安了，就是看看他是不是真练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北京京剧团为培养接班人招收学员，作为剧团团长的马连良亲自挑选新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任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在演出工作之外，马连良还一丝不苟地教授在校学生白蟒台、沈头刺汤等戏。 六零年呢，北京京剧团呢办学员班，我上那儿教戏的，让我说老生呢，像清官策呀、沈头刺汤、赵氏孤儿什么这戏我都会，但是呢我也要得到那儿去啊，我得走一遍让老师看，我走一遍让他看呢，当然是按他当时演出的，哎，老师说这点你别这么教，教小学生不能按现在舞台上演出似的，那么就比现在演出的个别地方就工整了，所以这种清官策我教出来跟他现在演出的有的地方啊不一样，眼神呢、手势啊、唱腔个别地方也不一样。 他那个时候不是当北京戏校校长吗，他还有一部分学生有时候学戏就来家里学，所以这家呀基本上是一办公室，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个习惯说咱有什么事儿咱公司谈去吧，咱上剧团谈去吧，说剧团北京京剧团说给他有团长办公室，好像没听说有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不管是当时是社会上的人士还是官方的人士，主要就是在这个正房里边，基本上这家就是办公室、教室兼卧室。 Yeah. 1959年，为了响应毛泽东薛西海瑞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号召，马连良邀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任编剧，排演了海瑞罢官。这部戏在1961年公演之后，毛泽东大为赞赏，还将马连良请到中南海吃饭以示表扬。但是马连良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剧却成为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这海瑞罢官是1961年1960年前后演的，公演2年以后也没有说什么，到1964年就演转入现代戏了，一直到1966年拿出来说事儿，实际上中间隔了4-5年。所以是姚文元借这个题目，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嘛，啊，就是评这个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文革的导火索。这么着，他有一次在新闻里边广播里听到了，就是说周信芳因为海瑞上书怎么怎么样，他就有一个反应，他知道这事儿跑不了了，文革就算正式起来了。 听我姑姑说是连抄了5天5夜。 马连良和编剧吴晗一起成为了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虽然马连良在被批斗之余也获准可以回家休息，但是现在他已经是有家不敢回了。 他原来不是住在后院吗？后来这后院不是变成了这个西城纠察队的总部以后，就把我们都集中到前院住去了，这就是他们西城纠察队在这办公的。所以呢，他在前院住过一段时间，后来让他到牛棚去住。就是所谓牛棚，就是当时在前门那儿有一中和戏院，中和戏院那儿就把他们这些所谓的这反动权威什么都集中到那儿的啊，所以他跟那儿住过一段时间。这个紧张形势过去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说你可以回家了，他就基本上呢从前门坐汽车呢就坐到六部口下。因为我姥姥家在六部口，梅家在那个帘子胡同，也在那个六部口那附近。他有的时候从前门坐车回来以后啊，他在这两家他待一会儿，等到天差不多快黑了，他再回来。姑姑有时候在门口等他，他有时候站在马路对面，他要人多他麻烦啊，就让他回来就回来，回来有时候就在前院待着，坐一小凳子，不敢坐正儿八经的椅子。为什么呢？你看这格局，这窗户，他要坐一小凳子，他就看不见他。啊，你要是坐一正经的那凳子，他隔着玻璃窗能看见他，就是会有麻烦。1966年12月14号夜里，就他就觉得不舒服，因为我母亲是医生嘛，我母亲觉得那个症状像突发心脏病，然后就跟他说您别动啊，然后说我现在去叫那个救护车什么的。然后我母亲就出去找那公用电话，就是说这个富内大街54号要一车。那个西单这儿原来有一个出租车站，就跟在家里很熟的，那一说54号都知道这个，因为老要车，那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家里老来客人嘛，老叫出租车都熟了。这文革的时候一叫车，对方说不派，是知道你马家要车不派。后来我母亲又说了个谎话，说52号要车，你姓什么呀？说姓陈，因为我奶奶姓陈。就这么着来了一车，去的阜外医院，就抢救了。2天之后，就16号就去世了。 马连良去世后，没有按照回民习俗进行土葬，而是被匆匆火化，后经梅兰芳夫人特许葬入梅家墓地。当初的墓碑上没敢写马连良的名字，只用了他的字号，写着马温如先生之墓。1978年8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受迫害致死的马连良先生平反昭雪。2006年6月10日，深受马连良恩泽的沈阳回民中学为马连良先生立半身像以纪念缅怀。近几年，长安街不断扩建，马连良故居成为距离长安街最近的平房院。2009年，长安街沿线改建，将马连良故居突出的前院削平，主要建筑向西进行了挪动。现在的复兴门54号院与当年马连良的家已经相差甚远，但是站在这里，似乎还能听到马先生韵味十足、千回百转的声音。

当年那是一大件， 哎， 收音机在家里面也是一大件， 而且这个大件还不如没有自行车普及， 哎，而且是很少 很少， 就是这个主要是因为。